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节目录音时间又翻嚟啦，咁都系阿笋哥坐翻去同牛医生就好难揾啦，同埋牛医生发生咗啲事，咁佢叫我唔好讲，咁啊，我亦都唔方便透露，但系呢排心情劲差佢。 系啊。 系，咁啊，佢身边还要发生紧好多嘢，咁就 每个人都系噶啦。 系啊，咁即系生活上边有困难，嗰、那个感情生活上边有困难，咁啊，工作生活上边有困难，咁。我想他都即係好憂鬱啊！ 正所謂禍不單行，禍不單人，唔好嘅嘢一定係一齊嚟。 啊啱啊！呢、這個叫不幸啊嘛。夏韶星講一句説話，咩叫不幸呢？就係所有唔開心嘅嘢同一時間偷襲你，咁就叫不幸啦。屌你老味，真係好撚不幸啊！呢段時間真係。咁啊，我哋今集講一集談面試。嗱、啊，我以前開公司，咁開公司嘅時候都有好多人嚟面試啊！我發覺而家啲人嘅面試態度就真係 good 啦，屌你老味，你都冇辦法請佢。即係嗱，你知我以前開廣告公司啊，咁廣告公司啊請啲人就係登報紙請啲即係 project engine 啊，即係嗰個 project manager 啊，之如此類 PM 嗰啲。我話俾你聽，見工上嚟嗰啲，屌你老味，個頭粉紅色又有，男人老狗著裙上嚟又有，屌你老味，你見工尊重啲，著翻套正常嘅西裝得唔得咧？無論你嗰間店係乜公司，幾有潮流觸覺都好，我好覺得一樣嘢就係你上嚟見工，你都一定要尊重人哋，尊重自己，唔係叫你行 fashion show， 唔係叫你行 catwalk。阿貓姐咧，話說上一份工我見過佢，即係睇下先，兩年前好似，兩年前佢見一份新工，嗰陣時佢個頭就黃黃綠綠咁，即係綠紫色噶嘛。佢特登剪個冬菇頭，原因就係要剪走嗰啲黃色嘅頭髮，咁就純黑色翻工，戴個黑眼鏡，好清純噶。即係人哋見廣告公司都係咁翻工，屌你老尾！你見廣告公司你咁樣去見死撚得啦，真係。 我有個印象，近排咪即係有件事。即係近排公司北京請緊人，咁啊好多人咧就喺嚟見工嘅時候咧，佢一問咩咧？如果因為你知道大陸做嘢咧，一定會有公幹，公幹嘅時候咧，一定會穿州過省，其他嘢都唔問，問坐飛機坐咩卡先，咁然後就問係住咩酒店。即是那個反應，那個問嘢的方法呢，是會覺得我那時候我都反省自己，我都有想是不是我究竟不夠卡士呢，即是究竟是不是我們平時即是我們這種公司太小也都不合時務，其實現在的世界已經變得很快呢，這樣跟住我就喺度谂，点解佢唔系话俾我听佢有咩能力先？佢为到公司可以带嚟几大嘅盈利？而佢话问我，去攞到啲乜先咧？咁样。我近排又请咗一个新嘅 sales， 又走咗啦已经。未做到咩生意，即係咧，我初頭我以為佢同老細傾掂曬㗎啦，咁樣，點知原來啲嘢傾到唔湯唔水咁樣，咁突然間問我，公司分佣制，即係佢話我有冇分咩佣咁樣，但係講緊嚟咗兩個月咧，一單生意都做唔到，即係佢份人工咧白蝕俾佢， 啱啊， 跟住然後仲問我呢啲問題，跟住然後我心裏邊就好古怪，咁但係我都好。用正確的方法處理佢啦，亦都同老細諮詢翻究竟佢係點樣分嘅咁樣，咁然後就話翻俾佢聽咯，咁然後咧，咁佢話 OK 咁樣，咁我就覺得我嗰時候覺得就咁嘅，即係你連自己去揾到即係揾到幾多錢啊，你都冇本事去，即係你都冇有本事去揾到錢，你就問我攞嘢。即我其實呢，我哋作為即我唔係老闆啦，但我作為一個管理層呢，我都希望你哋生活豐衣足食。 即你揾到我都代表我揾到㗎嘛。 即你豐衣足食呢，係即代表大家都會好。就你乜都未做到嘅時候呢，就已經嚟講條件。即我就覺得好古怪嘅啫。 不過而家好多人都係咁喎。嗱，我講返份明家一單嘢呀。會考又考完啦，係咪啊？定考緊？ 好似係考完啦。 考完，咁好多年輕人要出嚟面試啦。有幾樣嘢我想同大家講嘅。而家啲細路仔去面試嘅話，咁我知好多青年人都聽我哋個節目。第一，麻煩你哋尊重啲自己，尊重啲人哋。 去面试，你死都好，点都好，男人去知二千，或者去呢、這个Sarah H&M 执翻套西装，唔贵噶吓，但系见得人嘅。 哦，你夏天未必要有西装褛添， 系系， 你咪恤衫， 恤衫打呔， 打呔，跟然后长裤咁、 啊。长裤，麻烦你着翻对皮鞋，唔好衬 Converse 吓。咁、啊，揸个公事包，个银包唔好袋喺个袋度，带条铁链肥下肥下嗰啲。咁、啊，剪翻个企企理理嘅，即系 PC 头或者剪翻个企企理理嘅头，似翻个人。女人咧话嗱，仲有一样嘢好捻抗拒嘅，白眼镜。而家咪好多僆仔戴个白色眼镜，好捻令人抗拒嘅。真系你企企你一系唔好戴眼镜，一系戴 con。我话你配个几百蚊嘅黑色眼镜顶住先。第二样嘢，女性嘅话去见工唔好屌你老尾花枝招展，着低胸装啊、背心嗰啲，麻烦你好好睇睇 G 2000 Sarah 或者 H&M 执套女性西装。女性嘅衫裙。如果你不方便穿裙，我告诉大家，女人穿裤是会给人一个刚强的感觉，觉得你做得嘢多一点，即是没那么凉凉，没那么遮型遮手的，那么就请你的机会大一点，无论任何工作。 不过看看什么位置， 是啊， 即是如果你是请 reception 的，你都希望去穿裙回 家。对对对，但你去见工的时候，即是穿回条西裤，或者即总之你由头黑到落脚白恤衫。 我记得小时候做杂志社的时候呢，有个女人就叫 Dominic， 咁其实佢就唔系大我好多嘅，因为佢系鬼婆啊，所以睇落去个年纪都系大啲咁样。咁咧，我另外有个朋友咧，咁佢咧就系、是、屋企阿爸阿妈都系律师嚟嘅，咁然后佢系基嘅，咁我嗰时候咧就讲咗个对白，佢就话啊，你睇下 Dominic， 佢咩都悭。就唔慳買衫嗰度， 係係係。 咁我細個咧，有時我都唔係好明嘅，其實，即係呢個我著衫就慳嘅，係。咁但係咧，我到大個嘅時候咧，我好先明白，其實你著咩衫咧，就表示你嚟自邊一度， 啱 而你係嚟自邊一個層次嘅時候咧，你就會遵守邊一個層次嘅規矩， 啱。 而有好多時請人嘅時候咧，老闆咧係要揾一啲大家在同樣磁場下面生活的人， 啊、你 但係點解會請我呢？因為在那個磁場裏面沒有攝影師嘛， 啊、 所以咪喺另外一個磁場度揾咯。咁、啊、但係佢成日都覺得我溝通唔到嘅，我又覺得佢溝通唔到嘅。咁、其實個原因就是因為大家在不同的磁場下面生活咯，係、 啊、 即係根本來自不同的動物園嘅，飲、嘅水、著嘅衫、傾嘅對白都不同的時候，根本就點會有同人一起生存到呢？咁、所以點解要花錢去買一件衫呢？嚇、啊，好多時候以前講緊話，我聽啲有錢啲嘅，話、大學畢業啦，阿爸阿媽送一套10,000元嘅西裝俾你，即係俾你出去行走江湖咁樣。咁就等你養成一個有一套單調西嘅習慣咁樣， 同埋你見工係真係好需要嘅而家。 即係我又即係而家就明白啦。即係就算如果你個父母咧係明白咗呢個遊戲規則嘅時候咧，佢就會去話俾你聽咧，你喺可以短暫嘅時候蒙騙人哋，話俾人哋聽你係嚟自嗰個水分嗰、個土壤嘅。 啱啱啱。嗱，呢個係服裝先啊，第二樣嘢言談。我想同大家讲，去见工嘅话，侧边无论坐个靓女又好，屌你老尾靓仔又好，你一入到去见工个场所就做一样嘢，唔好搭爹。有啲人喺 reception 已经倾到啊，我系老细行过啊，我都一定唔会请你。大佬，我如果需要一个sales 或者需要一个人去见客嘅话，你之后同个客倾一件事。你在我哋公司一入到门口，你已经又玩又即系又嘻嘻哈哈咁样，你当呢个游乐场？翻工大佬，俾人工你噶，出紧粮俾你。 同埋作为一件工嘅时候咧，只要记住一个宗旨就够啦。 啊！ 你点样为公司带嚟盈利？ 啱、 唔好谂其他嘢，唔好谂啊！老细，我其实都有平时有玩钢琴嘅兴趣嘅。 啊，冇呢啲嘢嘅，屌你呢啲。 即系咧，唔好谂 先有。 唔好谂住同人哋攀谈，即系咧，你可能系老板打太极嘅。 啊， 你唔好话俾人哋听你识洪拳，冇、意思嘅。 冇意思啊。 即系咧，老板咧，其实去其实当你自己咧开一间公司咧，如果你譬如话咧 say， 唔系即系你如果喺个江湖里边打滚嘅话。可能你是懂彈琴咁樣， 去揾食嘅話，萬零蚊好難先揾到落袋。 啱、 我意思係咩嘢呢？就係、是、老闆俾萬零蚊去養你嘅時候咧，其實對佢嚟講都好艱難。 啱啱啱。 即係當然啦，你做得到嘢嘅時候就係少數啦，少數嘅時候到時咪加人工咯。 啱。 咁但係如果到你未揾到食嘅時候，其實嗰個係大數嚟噶嘛。 係啊。 因為根本我都唔知道你有冇本事去揾呢嚿錢。 啱啊啱啊啱。 咁所以咧，作為一個打工仔，你第一樣要考慮就係你有冇辦法揾翻你份人工先。 啱。 如果你同入到去，你對嗰間公司一無所知嘅話咧，或者你對你嘅工作崗位如何去盈利嘅話咧，呢樣都係冇觀點嘅話咧，咁其實你好難揾錢。 啱 嚇，咁即係當然啦，你作為一個低下層嘅，譬如話你諗住去做一個青衣嘅， 話麥當勞嗰啲又唔使啦，屌！ 作為一個練習生嘅時候咧，做人只係即係做人做事咧，只係得兩個條件嘅，一個就係技術，第二個就係態度。 啱嚇，總之記住一句説話：襟屌懶做，冇搏口。 係咯，如果你係冇能力嘅话咧，最紧要有态度，因为你有态度嘅时候，人哋就可以俾啲能力你， 同埋俾啲机会你。 如果你冇态度嘅话咧，人哋连俾能力机会你都冇嘅时候，我就佢就会放弃你嘅。 啱啱。 所以就系、是，所以建工咧嘅策略里边咧，只系记住两点，就系、是、有冇能力赢你。如果冇能力嘅话咧，就有冇态度去接受能力。 系。 系啦，咁人哋先至会考虑你会唔会成为佢公司里边嘅人啦。 啱。 做老板好简单嘅啫，老板其实咩都唔需要嘅，你唔翻工着条底裤翻去都冇所谓。 系啊。 只要着条底裤翻去，佢帮佢赚到钱。 啱啱啱。如果你着条底裤翻去帮佢每个月赚21，佢话知你唔着衫啊屌。 所以有时你谂翻转头咧，而家喺社会上面工作嘅人咧，你个个话俾你听佢人工几高几高咧，其实咧你都唔可以睇小佢 嘅，啱，因為佢幫公司揾到錢係佢嘅能力嚟嘅，亦都係好難噶， 係亦都好難。即係咧，諗下喺而家呢個時代咧，去嗱，我當你賣依、這個賣電腦咁計啦，而家講緊賣一台電腦嘅盈利咧，可能係300多蚊，係公司仲要扣除你個佣金同埋拆帳，即係扣除燈油火蠟咁樣，其實個盈利好微 嘅， 好微嘅啫嘛。即係而家做生意好多都係微中取利嘅。你諗下嗰啲電腦嗰啲，哇，旺角日日都旺到爆咁樣，其實嗰啲電腦就係6000-7000蚊個月嘅啫嘛。300蚊一部電腦，一日買10部就係3000蚊。即係佢一個月咧係賣由20部開始咧，先至叫賺咗佢份人工。然後咧第21部開始咧就係開始交下租。然後咧就20、30部啊，就開始咧，咁公司先可以帶你盈利。係啦，咁又有仲要計喎，你買緊電腦嘅時候，你嘅同事就冇得賣噶啦嘛。 啱啊啱啊。 咁但係佢都要喺度 stand by 嘅喎。 啱啊。 咁所以咧，你最好每日就買到2部電腦。咁呢個唔容易嘅喎。 啱啊。 係啊。 即係客係有限啊，但係即係你使出去嘅資源係無限噶嘛。 係。 咁所以嗱，阿筍哥講咗一個建工嘅即係技巧俾大家。第二樣嘢。有呢個外表講起之後到談吐，談吐就係你嘅態度。咁態度你就千祈唔好串串供啦，上到去。第一，第二樣嘢係鬼問你嘅，你用英文答；係中國人問你嘅，用中文答。唔好中國人問你，你有英文答，又唔中又唔英，呢啲叫唔尊重，唔係代表你識好撚多嘢。第一。第二樣嘢，唔好一上到去就攞曬證書出嚟。我乜乜乜乜畢業，我乜乜乜乜畢業，我乜乜乜冇撚用啊！你係揾到錢就揾到錢，揾唔到錢就揾唔到錢。乜乜畢業，乜乜畢業，唔係代表什麼啊嚇！第三樣嘢，我想同大家小朋友講，上到去見工微笑點頭，呢啲一定要做打招呼，千祈唔好過分熱情，千祈又唔好唔熱情。過分熱情，一見到你好啊，冇理由揾唔到食，有呢條路一定唔會請你。你唔熱情，想對閪口閪面，亦都唔會請你。 不過如果你係有，你係比較有條件嘅人咧，即係或者你係有能力嘅人咧，你應該個方向咧就係聽下佢有啲咩嘢先。 啱 嚇，點解要聽佢講嘢咧？有兩個好重要嘅原因嘅，就係因為你長時間以嚟工作咧，之後嘅工作咧就係聽你嘅上司。 啊， 嘅睇法，如果佢嘅睇法咧，你執行到咧，其實就喺建工裏邊知道。 係。 咁咧，如果你可以對佢嘅講話作出一啲回應嘅話咧，咁而佢喺嗰時候覺得，咦，係喎，佢回應得我舒服嘅話咧，咁佢就你好大可能會俾你請嘅。 明白。嚇， 咁然後咧，但係咧，好多時咧，另外仲會有一個部分嘅，就係、是、problem solution 嘅部分。 係。 譬如話。對於做 譬如話你係做展覽嘅，係咁你接到個客啦， 啊， 你要 sell 一個 marketing proposal， 係 嚇，即係咧係要譬如話幫佢做一啲宣傳咁樣， 係 咁你有啲咩竅啊咁樣。咁樣嗰啲你就真係要做做功課。 明白。 咁其實咧就係大家要研究自己嘅位置咯，即係可能你已經做過好多次㗎啦，咁你就已經有幾條橋喺個袋度，咁啊梗係最好啦。你可以將舊公司帶新公司為佢增值，咁啊最理想。 係啊。 但如果萬一冇嘅話咧，其實咧 之前做定啲功課， 千祈咧唔好諗住做啲古靈精怪嘅嘢，因為會俾人哋問到口啊。係。 呢， 這 個係真嘅。 你一定要咧寫最普遍嘅嘢，譬如話一般嘅宣傳最簡單就梗係莫過於派宣傳單張啦。 係。 咁咧睇下個 project 有幾多錢先。總之做呢個世界所有事，所有嘅事，問咗裏面有幾多錢先。 啱。 問下佢個 project 有幾大。啱。即係如果人哋嘅 size 細，咪做細嘢咯；大咪做大嘢咯。細嘅咪做呢個細嘅做 print 咧，大嘅咪做廣告咯。 啱啊。 其實呢啲嘢都係千古不變㗎啦。 唔係有啲僆仔唔係咁諗㗎，屌佢老尾！有啲僆仔上嚟見工，哇！嗰啲意念又話嗱，屌你老尾！突然間我哋喺中環放只太空船，之後咧有太空人落嚟，之後咧再放幾多人做衛星，再射幾多核彈，我屌你老母！得個幾百蚊，你玩嘢啊？有諗到呢啲，我諗撚咗啦。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人哋如果個老細俾一個問題你去解決，唔識就話唔識。我慢慢翻去揾資料。第二樣嘢，唔好俾藉口。如果人哋而家屌你話，喂嗰、那個問題咁樣樣唔掂，嗱唔係嘅。如果咁樣樣，嗱唔係嘅咁樣嘅話，唔好講呢啲。你打工冇藉口，襟屌一錯咗，人哋鬧由得人哋嘅事。人哋鬧完先同老細講，係我第時會喺呢個職位上面，我會點樣再改善。最老細最憎人係咩咧？俾藉口。即係你而家鬧啲菲傭都係㗎，喂你咁樣做啊？唔係啊，我點我你老母啊，我出糧俾你啊，我即係千祈唔好見工就係有藉口，好討厭㗎呢啲事。即係第二樣嘢，麻煩各位細路仔嗱老一輩嗰啲我諗唔會做呢樣嘢，入去見工刪撚咗你的電話，一係震機啊唔好意思，等一陣我聽個電話。你而家做乜撚嘢職位？你見工都唔緊要啊，聽個電話緊要喎我。 不過又咁講啦，就係亦都喺嗰個機會裏面咧，趁機睇下你。通常見工嗰人咧，會係你嘅頂頭上司嚟嘅。 係係係。 即係除非嗰間公司有 HR， 但係咧都會最後咧，如果你打木人行咧，打到最後嗰關咧，一定係見你頂頭上司。見完你嘅頂頭上司，都有機會咧睇下其實佢個人嘅氣度去到邊一度，即係佢係咪一個有能力嘅人？即係咧，其實人一世即係人生好短嘅，有機會咧物色到一個咧可以帶住你走嘅人嘅話咧，即係你知道人嘅運氣唔係個個都好啊，佢可以喺你上邊嘅時候，佢運氣就係好過你。 啱 嚇，咁然後咁佢運氣有多好咧，或者係佢嘅能力有幾高咧，係咪可以同一啲叻人做嘢咧？其實如果你同叻人做嘢三五年咧，係好過喺啲戇鳩仔咧，戇 戚戚咁幾年， 冇意思嘅。所以咧，就你嘅上司會好緊要，千祈要記住唔好嘥時間咯。即係萬一睇到唔對路嘅，其實當你表示你覺得呢份工唔啱你嘅時候咧，亦都唔介意同佢講。即係我有時就會咁。或者是咁就禮貌咁離開，呢、這個都緊要嘅。因為其實我請咗咁耐人咧，有一樣嘢好緊要就係、是，即、就、係、是、好嘅人才真係好少。其實嚇，即係、普遍嘅老闆咧，其實點解要請咁多睇咁多人先請一個咧？咩一萬個人爭一個位咁樣咧？因為佢對人本身冇信心。 啱。 唔係點解個個都用得？咪呢個試下嗰個試下咯咁樣。咁好嘅人才係好難。好嘅， 我講樣嘢俾你聽啊，順哥打岔你少少，搶下你咪講啊。我咁多份工作啊，以前嗱，除咗護士之前嗰啲工作咧，我每一份工都係揾街招之後自己上去，一係就熟人介紹。咁我做假牙嘅時候咧，我話俾你聽。嗰啲老細，我走嘅時候，我當然係唔適合間公司，我會同老細好似你咁講，好禮貌咁講。喂，老細，我想轉下第二間公司啊，或者我想轉下行，我真係唔適合。啲老細會幫我揾埋工。喂，阿九護士，我個朋友有間嘢喎，喂，幫幫手啦，一係去嗰度試下啦，近你屋企多啲。點解人哋會咁樣樣幫你揾埋工作？ 唔係話你一走已經喺我喺面，就係、是、因為你真係抌個心落去做，同埋你見工嘅時候你真係肯砌，即係唔係話你翻工屌你老尾戇柒柒啊，翻工就諗住唉屌你老尾，我今日揾啦，聽日唔知可能發撚咗達，唔好諗呢啲嘢。如果諗呢啲嘢嘅話，麻煩你去炒股票，麻煩你自己屌你老尾問阿爸阿媽碌卡又好，借幾皮嘢又好，屌你自己去炒股票炒餐飽好撚過。咁如果你真係要喺份工作裏邊去到想，表現自己有一份好的工作，麻煩你真係抌個心落去做。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去見工嘅時候，麻煩誠懇少少，準時呢樣嘢係好緊要。有好多年青人唔係啊，屌你九點約你九點撲街，九點一二先嚟啊，屌你你係咪路啊？人哋約你九點，你八點五十分就到場啦。 係，所以以前都習慣要早到。 啱啊。 即係如果你係冇咁嘅能力嘅話咧，就將隻錶校早少少。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同埋出嚟工作，即係你其實係揾緊咩嘢咧？係揾緊你同埋你屋企人咧，即係生活，即係維持生命， 維持生活嘅， 即係維持生命嘅一個資源。 啱啊！ 如果冇咗有資源咧，就好似超人熄燈，咁你會死噶啦。 啱啊！啱啊！ 咁你點樣先會有嗰個資源咧？就係、是、靠人哋俾你嘅。 啱啊！ 咁你諗下嗰件事係幾咁緊要？ 係啊！ 即係所以咧。第一是尊重呢件事啦，第二就是呢、這個有機會又做好呢件事，即係撞咁啱，真係撞到一個好嘅老闆咧，就跟住佢，然後睇下我有啲朋友係咁嘅，讀數學嘅，走去一間設計公司度做，戇撚柒柒嘅，喺網頁公司度做，咁啊做咗一輪，個老闆覺得佢幾好喎，女仔嚟嘅，個男人係貴佬嚟。咁然後咧就後嚟去咗另外一間公司，係一間國際公司嚟嘅、做佢就做呢、這個CD creative director、跟住然後咧，咁我個朋友咧就係成個 production 嘅 manager、即係你諗下 manager 呢樣嘢係唔需要識設計，佢只係下面有幾個人管住就得嘅，咁就管人嘅嘢。始終是你是高他是低，慢慢就可以學到回來，即是由剛並濟，因威並重，對、那呢那就叫上了一個好位置了，我說的那間是 Pure Fitness， 哇， 是的，裡面 的 production 的 manager、是的，即是你想想，如果你是短短辛苦十年八載呢，唔係，即係你稍微辛苦十零八載，你都未必去到嗰啲位置。但係因為你之前喺一間戇鳩公司裏面跟著咗一個戇鳩大佬，戇鳩大佬走嘅時候帶埋你走。佢覺得，你咁屌開幾好屌啊！ 係啦，拍我幾好拍。 咁然後佢有好多嘢信嘅，成日話大佬唔做嘢，大佬做嘢你又冇咗你個位啦，係咪？ 啱啊！ 係啊，即係有時覺得用得過，因為佢可以休息嘛。 啱啊！ 係啊，佢大過你嘅時候就係佢已經做咗好多年，其實就唔撚想做先覺得。覺得你可以頂得硬 啊， 咁你嚟咯。 啊，不過我以前有一份工作，你知道我做影樓啦，做咁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呢個女仔嘅故仔。咁、呢個女仔咧，當年咧嚟做化妝小姐，嗱佢翻咗一日工啫。嗱、人哋翻一日工，佢我哋朝頭早九點鐘開門，八點四十五分企喺門口準備開工。我哋一入到去，咁啊開好閘啊，做好曬嘢。那個女仔講一樣嘢，嗱佢。佢係專做化妝，但係佢唔會同你做下難嘢嘅。佢會問你：我今日有啲咩工作需要做？第一翻工佢已經問啦，唔係坐喺度成嚿木咁樣樣。呢、這個係佢見工，因為佢嚟見工係九點鐘啊嘛，八點四十五分已經喺度啦。咁老細就問佢：啊，你嚟見工啊嘛？咁嗱，我哋有啲咩工作要做嘅？講完曬一大輪嘢，一個鐘頭之後，老細問佢：你可唔可以今日開工？佢話可以，我今日即刻開工。咁佢就化妝啊，之如此類嗰啲做得好奇嚟，因為都以前做過。咁啊，做完老細就話請佢，佢話我都要考慮一下。咁晏晝嘅時候就話我而家請你啦。咁、那個女仔話俾時間我考慮一下得唔得？但係我會繼續喺度開工㗎嚇，而家。佢話啊咁冇所謂，你繼續開工。但係佢唔會話刁懶咗個手勢啊，或者係啲嘢唔做。你知影樓一化妝幾台嗰啲結婚相做撚到你嚇皮啊！佢照砌砌到夜晚黑。咁啊，成台人收工，我哋收八點，但係嗰日十一點幾先走，佢都照 O T 照成，到聽日佢唔翻工。 咁我哋打電話俾佢老細，喂，呢、這個人好勤力，我好中意喎，你打個電話俾佢救護士，我打電話俾佢，我話啊小姐，點解你唔翻工？佢話唉，份工都唔係好啱個即係性格，不過好希望有機會再同你合作㗎，咁你可唔可以俾老細同我講啊？咁我話我問一問老細先，咁老細就即刻攞電話嚟，佢話啊小姐，做乜你唔翻工啊？點點？佢話因為咧咁我第二份工作就請咗我嗰、那個時間就好啲添，咁做化妝 counter 嘅，咁我唔係話即係騎牛揾馬，但我都希望有機會再合作。那個老闆即刻跟他說，你只要留下個電話，我第日有工作，你或者你第日沒有工作，你打來我即刻請你，你連面試都不用。這些就是一個技巧，人家一入到去已經問你我有些什麼需要做，什麼需要幫到公司，很誠懇的態度，也都不詐型，也都是不要跟同事說一來到啊跟人家打好關係先，不是這些東西。在工作職場上面，我們唯一的共同語言就是工作，你不要告诉我你在工作职场上我们唯一一个共同语言就是打羽毛球或者打高尔夫球。我屌你咩翻工啊大佬，现在去娱乐啊，放工一件事，翻工我们唯一的共同语言有逻辑的就是工作。这个女仔好叻，廿零岁啫嘛，佢已经睇透呢样嘢。我们唯一的语言就是工作，一落场即砌，少讲说话多做事。嗱，呢啲就是老细最想要的人。你去面試的話，你可以搜到這些出來一覽，即是你不可以說啊，是啊，屌你老母，我飲紅酒又厲害啊，屌你老母唱卡拉OK又行啊，屌高音師又唱了多少，你收皮吧老母，即是不是說這些 的，是不要說意外的東西，即是其實大家都沒有這樣的行程，其實即除非你說大家請了之後，即是大家已經是工作 同伴，即是大家拍得夾力的話，就 飲啊飲茶食飯，講啲無聊嘢咁啊，好正常啊。 工作上面唯一的語言就是工作，你去見工之前做多啲功課，關公司做啲乜嘅，你個職位要啲乜嘅，你需要啲俾到公司嘅，呢啲先係你想去做嘅嘢。即係阿筍哥講得好啱，筍哥亦都見好多人，佢教大家年青人嘅嘢，大家。即係希望大家記住啦，因為中五畢業，即係好多人都去見工啊。 同埋中五畢業咧，留意咧就係、是、你冇乜辦法咧去幫人哋揾到錢嘅。 啱啱啱。 即係如果當人哋係諗住請你嘅時候咧，其實係 有個機會俾自己試下咯。我覺得 係就已經係俾咗一個機會你。 啱啱。同埋乜嘢大家都去試下嗱，我唔係叫你去試做舞小姐啊，諸如此類嗰啲。人哋有份工作俾你做，你中五畢業，而家嘅學歷唔係話。中五好高喎，人哋俾個機會你，你就慢慢去試一試。 同埋我想講多一個觀點咧，我就收㗎啦。咩嘢係俾機會？ 係 就係、是、你做錯咗嘢之後，你仲喺度嘅。 啱啱。 呢個就係人哋俾機會。 啱。 呢個大家有緊嘅。 啱。 嗯，拜拜。 拜拜。